现代和古典气质兼具的一位华语歌坛的传奇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黄莺莺。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黄莺莺在1996年的《花言巧语》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黄莺莺的歌很少出现在 KTV 里，因为她的歌的难度都非常高，像刚才这首歌据说是横跨了3个8度的18度音阶，彻底考验低音和高音域的极限。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最好听的女中音梅艳芳，她比烟花寂寞。 曾经就似她的心境，在嗟叹怨不停，成熟眼光满载空虚，哪一个看得清？老该怎样走？成得散那芳华，仍是固执不肯不羁，在心里暗相比。老该怎样走？在里面，幻觉失去就似烟花流逝。 刚才这首歌叫做《他比烟花寂寞》，这是梅艳芳的一生的写照，也是她在1998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而且她还曾经是艺书的一本书，也是一部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电影。这句话当中蕴含了无限的诗意、惆怅和遗憾。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在歌曲里面能够唱出无尽情绪的年轻的歌手，他是杨宗纬，这是现唱版本的《空白格》。

在同一个天地，却会永远静静静静。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颠簸天气，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是谁发明抽屉里心一起锁上去珍惜，以为爱是天梯，顺着它的方向，我只见到玻璃鞋子花样反复，伤心是唯一的错误。我不要爱的空枕，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丝长纹，为他错误牺牲。我不要爱的空枕，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渐老的孤独，只看你路过写真。学会用眼睛去盯紧，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颠簸天气，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我不要爱的空枕，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掌纹，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枕，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渐老的孤独，只看你路过写真。我不要爱的空枕，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掌纹，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枕，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渐老的孤独，只看你轮廓写真。是谁发明抽屉连心一起锁上去珍惜，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空城》，是来自于王菲在《将爱》这张唱片当中的一首作品，她的创作人是台湾的音乐人陈小娟。一点点的忧伤在钢琴的衬托之下也变得华贵和高傲起来。马上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跟王菲有着深厚友谊的已故歌手张国荣。 来坐半晚，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总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吹，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

分手的节奏已播放在电话里。 Slide with me, slide with me,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 跟我一起唱就拉近了距离。 Sing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长廊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她那宽阔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这首的节奏已播放在电话里。Slide with me, slide with me,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 跟我一起唱就拉近了距离。Sing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长廊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她那宽阔的笑脸 好像太阳， 她那古朴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不知名的码头、oh, oh, oh, 心里有一点痛， 心里有一点痛， 东方吹来一阵风，有你的梦，说过的话不会忘，距离只是想象，但爱能跨过海。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长廊 都回头留恋的张望， 她那宽阔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 在那古朴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来自于王力宏在《心中的日月》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而这首歌出现的时候，王力宏已经进入到歌坛第10个年头。稳中求变，王力宏一直在不懈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所以这首歌也属于他所钟爱的嘻哈风格中西合璧的 Chink Out 的曲风。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非常会唱 R&B 的一位，她是滚石唱片的林凡。 这么疼的自由， 我只

江美琪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尽管江美琪已经超过30岁，但是她每次唱歌的时候还是有着浓浓的学生味，那种感觉既不同于一般的女歌手小女人式的唱腔，也不同于那些另类的前卫女歌手。她难得的在流行乐坛里面保持着不浮躁、不媚俗、单纯和干净的气质。要给你听到的是拥有着爆发的力量的张惠妹，《后知后觉》。 你不辞冰雪，你穿过山野，来到我的心田。你像远在天边，又似近在眼前。直到从你心间，我才后知后觉，你给我安慰，我不知颓废，你宽容慈悲。